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自由有偈倾。我哋今晚将同大家讨论下伟大嘅人类基因保源计划。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咧，不如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先啦。如果有技术上嘅可能，而同一时间又冇任何嘅安全风险，你会唔会选择修改自己嘅基因，使自己变得更加靓仔靓女，又更加聪明呢？又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你会唔会选择修改佢哋嘅基因，使得佢哋变得更加优秀呢？如果你有少少心动嘅话咧，咁你可能亦都会有少少嘅 hesitation， 因为你可能会担心究竟我咁做道德定唔道德嘅咧。如果你有呢个谂法咧，咁啊啱啦。我哋今集一齐讨论下，究竟人类基因保源计划应唔应该？我哋应唔应该保源人类嘅基因咧？咁喺介绍今集嘅内容之前咧，就首先要讲下你今晚嘅人脚先啦。咁当然第一样讨论到道德嘅哲学问题咧，就一定要请我哋对道德研究甚深吓，甚为有兴趣嘅朱文上嚟啦吓。 但系个人冇乜道德嘛， 即系一定要咁讲嘅吓， 一定要补翻呢点。 系啊，上一集睇完个 trailer 之后，知道咧，即系食完烧卖俾人抢咗会打人嘅咁样。咁就一见到呢啲研究道德嘅人同道德可以相距好远啊。咁除咗朱文之外，就另外就系大家上一次都见过嘅，即系MK 啦，系啦，即系除咗MK， 除咗香港 MK 之外，美国哥大都 MK 嘅，上次好好系系啦，咁 MK 老师好， 多谢 MK 老师上嚟，咁跟住之后咧就去到洪恩啦吓，咁洪恩亦都系即系研究好多伦理学嘅问题啦，同埋听讲今集请你上嚟。是一位 我啲基因好嘛？ 听讲我哋食中个名喎，你改埋个名，而家大家叫佢做基因啊嘛，系嘛？啊，阿全马叫佢做基因喎，应该。 基因专家。 基因专家系啊，所以今集咧讲到基因嘅伦理学问题咧，就一定要请阿基因专家洪恩上嚟讨论下。系啦，咁不如我咁，观众想怀疑，想澄清一下先啦。即系成日俾人闹我哋乜嘢都澄清咁样，系，但系要澄清噶，我哋读哲学。即系有啲人会话喂，无啦啦讲基因问题，关你班。哲學有咩事呢咁樣係咯，明明科學問題嚟㗎， 真係好科學做啊咁樣。咁可能佢哋遲啲都可能會做類似嘅， 做咗啦，其實已經 做咗，唔肯定啦。即係我都有睇唔少嘅，但係我想講就係呢個係即係見我喺度就知我哋唔係從一個科學角度去。approach 呢個基因改造 有科學基礎嘅，唔好講到我哋好似唔係科學咁樣。 但我哋主要係從一個哲學、一個倫理學嘅角度去反省件事啱唔啱咯。即係可能科學就會討論多啲，究竟點樣可以促進個技術啊？究竟有咩風險啊？等等呢啲問題啦。咁我哋當然會 assume 一啲嘢嘅喺我哋個討論入面，所以嚴叔啱啱就話有科學基礎，就是、我哋 assume 咗某啲科學嘅事實。然之後按照呢個事實之後，再進一步去探討，咦，其實咁樣做啱唔啱嘅咧？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就唔會直接從一個第一序度講啊，究竟啲嘢點樣做？我哋講啲嘢啱唔啱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講咁耐咧，都係想 justify 點解我喺度係合理嘅，因為係啦，因為我係一個文科仔，但我都可以。探討個道德問題咁樣咯， 都係嗰句，即係同之前講一樣，即係你係文科仔，但我有生物學基礎啊，生物學我讀得非常之唔錯， 我都有讀到中三， 我讀到中七嘅，係讀得唔錯嘅咁。 我都係一個生物嚟嘅，咁咁我想補充一下就係話，啱啱講到科學最主要嘅工作咧，就係發展一個技術啦，就係、是、一個安全啦、有效嘅。基因編輯嘅技術啦，咁啱啱喺年幾前啦，接近兩年噶啦，咁喺2018年年尾嗰陣咧，就有一單幾轟動嘅新聞，科學界關於基因編輯嘅新聞爆咗出嚟，就話咧中國有一個姓何嘅教授，咁佢就成功將一對雙生兒啊。喂，雙胞胎係咪咁講？係雙胞胎啦，成功將一對雙胞胎進行咗一啲基因編輯嘅喺佢哋出世之前就做咗一啲基因編輯嘅工作啦，咁就令到佢哋咧能夠對聲稱啦，能夠對HIV 即係艾滋病免疫嘅咁樣。咁當然呢個佢成唔成功，我發覺都仲有一啲人係 質疑 嘅。其實佢係咪成功？咁但係。當時一個好重要嘅反對就係關於安全性嘅問題啦。咁其實而家現行流行嘅技術咧，都係有呢個問題嘅。我哋而家通常會用嗰種技術就叫做CRISPR-Cas9 嘅。咁呢一種技術咧，喺文獻上面都發現咗咧，係會好多時候會引致一啲所謂叫做 off-target 嘅 mutation， 即係話會引發一啲佢唔想要有嘅基因嘅異變啦。簡單啲講，就係、是、好似一啲骨牌嘅效應咁樣，咁就會影響咗嗰個人嘅其他健康好多問題，引發到出嚟咁樣。咁所以當時佢走去用呢一個技術，冒然違反咗大家科學界嘅共識咧， 個共識就係話唔可以將呢種技術用喺人嗰度住，因為我哋發覺係未完全安全嘅咁樣。 嗯。 咁佢做咗呢件事出嚟之後咧，好快就好多人都係攻擊佢，同埋反對佢出聲，話佢係唔應該咁樣做嘅。咁甚至係一啲我哋陣間會討論到嘅一啲支持認為有道德上理由去到做一啲基因編輯嘅哲學家或者係一啲科學家都好呢，佢哋都會出聲話佢其實呢個實驗係唔應該做嘅，因為好多人都知道呢而家個技術係未成熟。 嗯，同埋佢可能有啲學術倫理上面嘅爭議咁樣啦。咁呢啲我哋就唔討論啦，係咪？同埋我估作家不嬲都離地嘅，就係、是我估我哋呢集就 assume 咗係安全嘅、即係就冇頭先 MK 老師講嘅嗰啲問題。咁作家就希望去到咁好啦，咁理想啦，仲可能會有啲人會反對咁樣。 我估老師佢提出呢個 point 係想講，依樣嘢唔係啲咁遙遠嘅事。即係雖然而家個技術上未話去到 100% 安全，或者進入咗個合理嘅安全風險範圍，但係起碼係見到喺個可能好近嘅將來咧，已經會出現嘅一啲嘢。所以呢、這個我哋而家討論呢啲嘢咧，唔係討論嗰啲科幻片嘅嘢，而係一啲我哋未來可能唔係好耐，就可能半個一個 generation， 我哋就要面對一啲嘅倫理學問題。咁所以就要討論定先，所以可能即使而家係未完全得嘅，我哋假設佢 OK， 我睇下個問題喺咪度。 同埋其實基因技術去影響我哋去做生，即係去生育下一代或者生殖，其實就都唔係真係全部技術都咁遙遠嘅。當然老師頭先講嗰個就係用個基因技術去編輯或者去改造一啲即係下一代嘅基因啦，就真係改佢啲基因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咧都已經用緊一啲基因嘅技術，就唔係改佢，係啦，而係攞嚟做篩選嘅。咁就即係其實就好似我哋 好彩以前冇啫，唔係可能我阿媽阿爸就唔揀 你， 我就唔存在， 你就唔存在， 我即係好擔心。好彩嚟得早一啲， 又唔係淘汰咗你， 係即係因為而家其實如果你睇新聞咧，都會見到其實可能有啲人會去醫院嗰度，可能因為健康理由或者其他理由咁會做一啲人工體外嘅受孕，咁就預先就製造幾個胚胎出嚟，咁然後用基因檢測技術可以對嗰啲胚胎咧就睇下佢入邊啲基因有啲咩成分啦，即係有一啲我哋已知道嘅基因組係可以辨認到嘅，係可能同一啲例如同啲疾病有關嘅。咁如果預先知道邊一啲胚胎係有呢啲成分嘅話咧，咁我哋咪揀一個健康嘅胚胎去培育咯，即係擺翻入去媽媽嘅身體入邊去培育。如果咁樣就即係似乎就可以避免咗一啲本身就有可能同疾病相關基因嘅胚胎佢最後發展咗出嚟就變咗一個可能身體有問題嘅下一代咁樣。 同埋而家外國嗰啲精子銀行嗰啲產業都幾蓬勃啦，即係我聽以前美國第一間精子銀行佢個 idea 就係想搵啲諾貝爾科學家嘅精子或者卵子收埋，跟住去即係某個意義上嘅一種優生學咁樣去做囉。咁其實雖然就唔係直接編輯啲基因但係都係一啲篩選囉。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接近我哋而家個社會要面對嘅問題，可能嚟緊十年廿年就要面對。 事實上而家有即係有啲時候即係之前都講過呢，係有一啲廣告係咁嘅，就係、是想要揾一啲精子或者卵子，咁咧但希望係嗰、那個阿爸阿媽咧捐出嚟嗰個咧係有啲某啲特別嘅 character 嘅，即係可能佢係要智商夠幾多啊，或者做啲咩獎啊咁樣，攞個咩獎啊咁樣。咁呢個最終就可以用頭先阿基因講嘅嗰種基因篩選技術咧，就係 你講邊？ 係啦，就係慢慢揾翻究竟邊一粒係最喺甚至哥揾出嚟之後就係最好嘅。咁呢就叫做我哋叫做即係 selection 一啲選擇。但呢個就同我哋今日想講有啲唔同係嘛？或者 其實都係有相關嘅，因為其實咧，只要個技術上有呢個可能性咧，佢某意上俾咗個父母一個權力去揀究竟佢想個仔女係要點樣。即係例如技術上，我哋可以知道如果邊啲基因或者邊啲染色體係同即係唔單止疾病，可能例如佢係同性別、同身高、頭髮、膚色，或者甚至同智力有關嘅話，咁佢可以喺入邊揀我喺我呢幾個候選嘅胚胎入邊，我希望想要邊一個作為我嘅子女咁樣，咁都會有呢個可能性。當然實質上我哋而家唔同地區有唔同嘅法例去限制呢樣嘢，例如喺香港除非係同一啲即係要避免一啲遺傳病啦，除非係咁啦。如果唔係，父母係唔可以揀個胚胎嘅基因，唔可以揀個胚胎嘅性別嘅，即係你唔可以揀你要男定女嘅，係啦。 咁我哋講咁多，即係 當然呢有個區分喺度啦，即係基因編輯同埋基因篩選。但係我即管即 focus 喺你基因編輯度啦，即係可以、大家可以試下將引申到好多同基因篩選相關嘅討論。咁、你嗱喺開始可能好多人覺得喂唔係幾啱好似。 我覺得大眾普遍嘅印象都好似睇到呢件事好恐怖啊！我自己嘅觀察。 即係之前有好多調查都係話其實比較大部分嘅人係唔接受噶嘛。 咁其實有啲數字嘅，就係一個2018年做嘅美國嘅一個調查啦，咁就發現咧，就大概有 72% 嘅人咧，就認為如果你用基因編輯嘅技術去到幫人醫病咧，其實係 OK 嘅，啲人覺得。但係咧，調翻轉又有 80% 嘅人咧，覺得如果你攞基因編輯嘅技術去到令到下一代變得更加聰明咧，就唔得喎。 OK。咁會唔會有啲乜嘢？即係嗱，因為一般大眾覺得唔 OK 啦。即係如果係為咗非疾病用途啊，非醫病用途，咁會啲乜嘢哲學上嘅理由係調翻轉啦？我哋成日不嬲都係 counterintuitive 噶嘛，我哋哲學要有冇啲咩理由係可以講下，會唔會有機會係 OK 咧？支持到佢？ 其實都有嘅，就係因為其實建基於某一啲我哋既有嘅道德概念或者道德嘅價值咧，有啲哲學家真係會覺得係應該要我哋有一個權力係可以去揀嘅，就係其中一個價值就係自由。就係、有啲哲學家會覺得咧，其實點樣生兒育女，你點樣去生育下一代咧，應該係每個人自己嘅自由嚟嘅，即係政府唔應該可以干預我點樣去生育下一代，即係我生唔生，幾時生， 即係有咩方式生佢哋先講，點樣生育下一代？ 係啊，即係睇我嘅時候會， 我睇下，係啊，會裝會裝， 或者幾時生咁樣咁即係有啲哲學家會覺得 ，suppose 政府係唔應該干預呢個個人選擇，尤其係咩咧？尤其係如果呢個選擇係唔會傷害到任何人嘅，即係所以如果我做呢、這個基因篩選又好，基因改造又好，假如唔會傷害到將來出世嘅嗰個下一代咧，咁 suppose 冇人應該可以去干預我啊咁樣，即係呢個就叫一個自由放任嘅一個觀點。 呢度可以補充少少，因為我頭先提到優生學呢個字，即係大家可能聽到呢三個字就諗起納粹黨啦，咁就好反感啦。咁其實有啲作家就正正用自由呢個位去區分嘅。即係我哋聽落而家呢種基因編輯或者篩選好似優生學咁，但係佢一個關鍵嘅唔同，就係佢係一個個人自由嘅選擇，而唔係政府強迫某個群體要去絕育或者唔俾佢生仔咯。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咁所以有唔少作家就覺得，如果唔係強迫嘅呢種類型嘅基因編輯式嘅優生學咧，其實係冇問題喎，係個人自由，咁咪由得佢做咯。政府邊有權限制佢哋咧？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理由咯。 係啦，雖然冇權限制我哋咧，但有權限制我哋嘅時間嘅。而家時間已經夠，我哋下一節咧翻嚟咧，繼續討論一下我哋應唔應該編輯我哋基因。欢迎翻到嚟哲学有偈倾。咁你啱啱讲紧咧，其中一个咧，其实有机会可以支持到我哋有即系容许我哋啊，系去编辑我哋嘅基因嘅一个论点啊，就系所谓放任自由嘅一个政策，就系因为喂自由系一个不嬲好 core 嘅一个核心概念嚟嘅，我哋觉得支持自由系好嘢嚟，咁咪应该得咯，系嘛？咁我补充个小补充就系咧，呢个亦都系同我哋另外一个出名哲学家啦，即系 John Stuart Mill 嘅一个讲法，就系 Hume principle 相关嘅，就系、一般嚟讲，即系按照 Mill 嘅讲法，就系我哋其实系人有自由啊。如果我哋幾時政府或者其他人先可以限制我哋自由呢，就係、當我哋傷害到其他人嘅時候。即係如果你冇傷害其他人咧，照計我有權做我自己嘅嘢，我選擇啫嘛，我冇傷害到其他人。咁呢個我哋自由嚟。咁於是咧，頭先我講話下面啦，就係應該俾我哋有呢個自由選擇，我哋會唔會編輯我哋自己或者下一代嘅基因？As long as 我哋冇傷害其他人咯，咁我哋冇傷害其他人啦，冇傷害到下一代啊，係嘛？咁喺一個角度嚟講，應該容許我哋有呢個權利咁樣做，咁啊支持我哋咧，可以修改基因或編輯我哋基因。 所以記住呢度即係可以咯，即係容許嘅， 就唔係一定嘅， 唔 係必須， 唔係責任嚟。 即係去到話你即係你咁樣嘅身高一定要高啲咁樣改下啦，就唔得噶嘛。講下笑啫，唔係講你啊 ，sorry。好啦，咁跟住，等你，因為其中一個，嘿，講下笑啫，絕對唔關紅人事。 我以為聽咗喎。 咁咧，除咗講下笑又唔係講真嘅，即係除咗呢個理由之外咧，咁啊之後仲有另外一啲相關嘅理由。 其實啱啱講就係專門就係補充就係話，啱啱嗰個出於建基於自由嘅話，我哋有生育自由嘅呢一個講法咧，係覺得我哋可以咁做啫。但係其實有啲哲學家咧，佢甚至覺得唔單止係可以嘅，你其實係有責任要去改良或者揀一個最好係啦，揀一個最好嘅下一代出嚟。咁呢種諗法就係我哋平時其實我哋一般都會覺得作為一個父母，你係有責任去盡可能去即係俾一個好嘅環境你嘅仔女㗎嘛，即係令到佢有 機會可以有一個幸福美滿嘅人生啦。咁呢個我哋覺得係大家都 common sense 覺得有嘅責任嚟嘅，父母。咁建基於同一個諗法咧，有嗰啲哲學家就會覺得咧，其實如果你有能力去用基因去編輯改良你仔女嘅基因，咁你都有同樣嘅責任要將佢改到最好咯。等佢最有機會可以拎住最好嘅基因去生活，去尋找佢嘅佢自己覺得幸福快樂嘅人生咯。咁而就算擺喺基因篩選都係㗎。如果你有幾個候選嘅胚胎，咁你梗係應該要揀最健康、最有可能最有能力、最有才能嘅嗰個胚胎俾佢出世，然後避免就唔好俾可能原本已經可能有疾病或者其他嘅胚胎出世，因為你盡可能要等你嘅下一代係最有機會有好嘅人生啊嘛。 即係咁樣就同我哋覺得父母一般嚟講要俾最好嘅教育一模一樣， 係 即係俾最好教佢，你即係好明顯係好難咁做啦，而且你覺得有責任咁做啦。咁咪照計，你應該俾一個最好嘅基因佢哋咯， 最好嘅起跑線佢，即係唔係就最俾最好嘅裝備，最好嘅跑鞋佢，就係咁你個起跑線都應該俾最好佢咯，咁啊，咁其實呢度再延伸出去，甚至係對個社會都好啲噶嘛，即係如果要考慮埋呢樣嘢入去嘅話，即係我哋成日可能而家聽到咩生仔要考牌咁樣，係因為覺得啲人唔識教，俾唔到好嘅嘢佢，搞到啲咁嘅人喺個社會度存在。咁就會搞我個社會嘛，即係所以類似嘅諗法就係、是，咁你基因上面都係應該俾最好嘅佢，咁其實對個父母嚟講係盡咗佢嘅責任，對個社會嚟講都係最好，咁點解唔做呢？咁我估呢個係第二類嘅大理由咯。 但我察覺到呢兩個理由啦，即係第一個就係放任自由主義啦，第二個就係、是、可能係所謂叫完善論嘅立場啦。有少少衝突嘅，有少少可能會引起一啲衝突嘅，就係、是、話如果我哋因為為咗要完善嗰啲下一代嘅基因，或者為咗可能為咗社群，或者為咗個社會著想要咁樣做啦，而且有責任咁樣做嘅時候咧，我哋係冇自由唔去咁樣做，所以係有機會呢兩個立場係有衝突嘅。 所以好取決於緊個所謂即係第二種，其實有時叫 perfectionist 啦，即係嘅立場就是完善論啦。頭先啊老師講過，咁好睇嗰個 perfectionist 嗰個立場係喺邊個 level 去講。即係有機會咧，譬如頭先村民推進啲咧，就俾一個社群嘅 level 去講，就係、是、為咗社群，你有責任咁樣做。但係頭先可能最初洪恩講，只不過係講緊喺個個人嘅 level，就係個父母對個子女嘅責任啫。咁所以咧，個父母仍然有一個定嘅空間去做佢自由嘅選擇，佢點樣係為決定係為個小朋友最好。咁包括咗都係教育啦，包括咗俾啲咩裝備佢啦，但都包括咗俾啲咩基因佢。咁呢個位可以係政府唔介入，亦都可以係唔係為咗社群好嘅。咁嘅話就有機會兩個立場可能比較可以相容。咁冇理佢想唔想用啦，即係唔同 level 啦。但似乎呢啲就係啲哲學上可以俾到嗰啲理由，就係點解從一啲我哋另外一方面認同嘅某啲價值觀推演出嚟咧，就可以 extend 到一啲新嘅 area， 包括咗我哋應唔應該容許，甚至應該編輯我哋嘅基因咯。 至少呢兩個理由可就算有衝突，但係佢有一個共同基礎，就係佢哋都會得出一個結論，就係、是、gene 編出係容許嘅。只不過第二個理由就再可能進一步話呢個係責任添咁樣，但係起碼。佢話責任就等於佢話容許啦，即係唔會你有責任但係唔容許做嗰樣嘢咁奇怪噶嘛。咁所以兩個理由都會話容許咯咁樣。咁我估可以開始講一啲反對嘅理由啦。咁我估第一個理由就其實有啲似對住第啱啱洪恩講個放任自由主義嗰個理由去啱啱相反嘅，就係、是、有好多人或者哲學家都會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你咁樣編輯個 B B 嘅個胚胎嘅嗰啲基因。咁你係咪決定咗佢嘅人生，限制咗佢嘅自由呢？咁樣，所以從一個個人人生嘅自主性去反對基因編輯嘅，即係例如我自己咧就好中意打籃球咁先算啦。我夢想咧就係做 NBA 球星咁樣。咁我自己咁嘅基因梗係做唔到啦，加上咁嘅努力梗係做唔到。 我就信咗你嘅 gen 事嘅。 好彩你自己都知 道。林書豪都係咁打啦，好難講嘅呢啲嘢。 咁啦，咁咁我就唔知點解可能好有錢啦，我又有啲技術。咁我哇，我就生仔啦，就改佢個基因，搞到佢咧極高爆發力，跟住咧又好身高高嘅，成七尺咁樣。咁就希望咧，佢可以繼承父業，可以圓咗我一圓，我可以宏願。 你講到有業咁，真係唔係？即係你宏願，你宏願真係冇繼承到父業。 繼承你 未景嘅 打機入邊 NBA 咁啦。咁有啲哲學家就覺得，喂，咁唔得喎，你咪決定咗個僆仔嘅人生咯。佢一定要咁樣做，你好似 set 咗嗰個一個 path 俾佢行咁樣。咁所以你係 undermine 咗佢嘅 autonomy 嘅。咁所以就有啲 exactly 對住同樣第一個理由，即係呢個係父母嘅自由，但係調翻轉講，會唔會係限制咗 嗰個下一代嘅自主性咧，咁樣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常見嘅理由咯。 因為頭先講過，即係如果我哋係有啲行為係傷害到其他人嘅話咧，我哋就有理由去介入同埋制止啦嘛。咁頭先朱文呢個講話就係顯示咗有機會會傷害到我哋下一代嘅嗰個 autonomy。如果會嘅話，會唔會係就正如你揾住其他人你唔得噶嘛？所以佢 autonomy， 你一咁樣其實局限咗佢可能嘅發展咯。咁於是會唔會其實都係要容許，咪即係要制止嘅咧？咁樣。 你哋点睇啊？呢个理由 系咪讲回应噶啦？ 回应我老师赐教。 O K， 唔系，即系我估好简单。通常另一边嘅人就嘅回应就系话，其实我哋已经做紧噶啦。即系我哋本身唔好讲基因编辑嘅技术咧，我哋本身嘅教育啦，本身嘅饮食啦，可能或者系本身个社会嘅设计咧，都已经系想我哋下一代咧，循住某一个我哋认为系好嘅方向走落去嘅。好多时候。咁基因編輯咧，只係多咗一個工具嘅啫。其實，咁所以喺好多情況底下咧，我哋會覺得係可以咁做嘅，係可以所謂將我哋下一代嘅未來咧，係塑造成大概係點樣嘅樣，亦都係局限咗佢哋某一啲我哋唔想要嘅可能啦。咁透過教育啊，透過社會嘅基建啊，甚至係可能飲食習慣，可能係咁。 老師啱啱就講話，其實呢個係一個工具啊嘛，即係我想由呢一點去延伸出去講，就係其實你基因改造其實係一個工具啦。咁而頭先老師咁講，就係我哋平時，例如你話你個仔女，你想逼佢做籃球巨星咁樣，咁其實你帶佢學籃球都係一個工具啫嘛。咁如果我哋應該反對嘅係父母應唔應該將自己嗰個價值觀同人生觀強行灌輸喺個仔女，要佢跟住呢條路嚟行？我哋應該反對呢樣嘢嘛？咁而唔係要因為我哋想避免父母咁樣做，然後就要去消滅嗰啲工具。例如我哋唔會因為唔會因為希望要限制啲父母嘅選擇，然後我哋唔可以開籃球班，唔可以修身。咁因為我驚父母會用呢一點咧去逼佢成為籃球員。即係呢個似乎唔係一個個重點，唔係喺個工具身上，因為個工具本身係即係其實係可以好可以好可以壞嘅。 我想回應我又即係你哋咁樣回應我，即係其實呢個唔係我立場啦。不過即係阿老師啱啱講就話，其實我哋已經做咗好多嘢，即係嗰啲怪獸家長話咩都強迫個下一代行某條人生嘅道路咁樣。咁洪欣就再進一步講，咁所以工具本身咧係 neutral 嘅，但係我覺得。你始終都係多咗一個工具嘛，即係你始終都係一個，而且呢個工具係強而有力嘅，即係你即係如果你知道基因可以決定一個人嘅嗰個成個潛能有幾嗰個 deterministic 嘅程度嘅話，其實呢個工具同你帶佢參加籃球班係好唔同嘅，我覺得。咁所以呢種回應方式，我有少少懷疑係咪真係回應到咯？因為你嘅講法就係已經做咗啦，個社會本來就塑造咗下一代某個意義上限制咗佢嘅發展嘅可能啦，咁我哋。都冇所謂啦，多一個唔多咁樣，即係我覺得咁樣講我自己唔係好 comfortable 呢個回應。 通常仲會有另一個回應嘅，就係關於一啲科學嘅知識嘅問題嘅，就係話 我原來係我冇， 咪有機會㗎，有機會係關事㗎， 有機會你真係冇啊，因為唔係你阿爸唔怪得你，你阿爸媽冇編輯嚟咧，搞你有基本嘅理科能力。 咁我哋要專心聽老師講。 因為通常會話咧，其實所謂我哋改變咗一個人嘅基因咧，我哋唔會決定咗佢嘅人生嘅。其實通常會有呢個咁嘅回應，就係話。冇所謂基因決定論嘅，即係科學係而家已知嘅科學咧，話到俾你聽，就算基因咧唔係決定我哋身份嘅一切嘅，其實咁好多時候，就算係基因佢點樣所謂叫 express 出嚟啊，我唔知中文點講，點樣睇實現出嚟啦，喺最後實現喺嗰個人身上咧，都要睇佢環境嘅一啲影響嘅，都會有唔同嘅環境的影響咧，都會影響佢點樣去實現嗰個基因體現喺嗰個人體上邊。咁所以喺呢點上面呢，好多時候佢哋都會話其實基因決定論係錯嘅。咁因此其實就算我哋編輯咗嗰個小朋友嘅基因呢，仲有好多空間係後天嘅影響啊，可能係佢教育啊，可能係佢嘅思想自己會有佢嘅諗法啊，諸如此類呢，令得佢仲有足夠嘅空間係有佢自主， 即係冇傷害到佢自主咯。 係啦， 我想好快補充一點，因為而家講緊係例如你話令到佢增強佢籃球嘅天賦啦，改造佢基因，咁其實 提供多一個可能性俾佢啫嘛，即係對嗰啲冇呢個籃球天賦嘅人嚟講，佢根本就可能冇呢個可能性去做一個專業嘅籃球員。咁但係你而家改造咗佢基因，你係俾咗呢個可能性佢。咁當然啦，前提就係你唔好削弱佢其他方面啦。即係如果你個父母真係好 即係令到佢 專制，其他咩都做唔到㗎啦，唯一就係識打籃球嘅咁樣，咁已經傷害咗佢啦嘛。咁當然咁樣係唔應該容許嘅。咁但係如果純粹只係俾一個強項佢，咁佢將來佢都可以唔行呢條路㗎。如果佢 所以你嘅意思就係我改佢基因，令到佢跳得高啲，只係令到佢可以成為籃球員，但係唔會令到佢一定要成為籃球員。 係啊，當然如果你個父母之後仲監住佢一定要行呢條路嘅，咁就變咗係佢之後嘅教育嘅問題， 嗰啲教育嘅問題，而唔係基因編輯本身呢個行為嘅問題。 我想補充多一個就係，頭先大家講嗰啲係 particular 某啲嘅能力啦，可能有咗之後另外啲會冇咗，做一啲嘢好咗，另一啲差咗。但我哋好多時候編輯基因咧，就可以有啲編輯係可能係咁嘅，就係淨係編輯嗰啲咧係通用嘅能力，譬如聰明啲咁啦。喂，這個真係唔冇得監佢行邊邊嘅喎，係開個空間嚟嘅。第一個能力差唔多，你凡凡都要打籃球都要啦，係嘛？即係成日都話打籃球都係個智力嘅遊戲。 聰明啲都有啲嘢做唔到嘅，覺得。 咁啊係，即係多煩惱咯，可能。即係人生憂患識自此嚇，為即係好嚟講，我哋識即係好痛苦咧。而家討論呢、這個，我哋下次翻嚟討論繼續。本人身體就有計傾啊！我哋繼續討論呢、這個咧，聰明咗人之後先有嘅煩惱啊！究竟編輯基因有冇問題咧？咁樣啊，因為如果唔 care 嘅就冇所謂啦，如果係唔諗到呢個問題都冇所謂啦嚇，幫你諗到，所以繼續討論咯。咁頭先講緊會唔會有機會係傷害到嗰個被編輯咗基因嘅小朋友嘅自主啦咁樣樣。咁仲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監製頭先喺度講嘅，即係監製提出啊，即係哇好犀利啊！因為港台嘅監製好勁嘅。咁咧就係講喂會唔會有機會係咁啊？就係咧，即係好似哲學嘅一個 point 嚟，就係喂，其實你編輯佢嘅時候咧，嗰、那個佢啊，嗰、那個小朋友其實未存在喎，即係佢仲係一啲好簡單，甚至未形成有我英文叫未成一個 person。嘅一啲好簡單嘅東西， 有自主能力 係啦，有自主能力，咁就佢都唔存在，甚至可以話係冇意嚟講。咁所以根本就第一就唔會影響到限咗佢嘅自主嘅，因為佢都唔存在，邊個自主俾你限制啫，係嘛？咁於是就如果係咁講嘅話咧，似乎都可以避免咗頭先個講法，就係我哋根本就唔會限制到佢自主咯，因為佢都根本未存在個意義下。 因為即係有少少就係、是、佢編輯之前係 A。佢編輯完其實已經改咗啦嘛，佢其實變咗 B 啊，咁 B 之後就行某條人生嘅路啦。我哋頭先嘅講法就似乎係改變咗佢嘅基因，就限制咗 A 嘅人生嘅道路。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編輯完其實 A 已經變咗 B 咯，因為佢啲基因唔同咗，你就冇所謂因為編輯基因而限制咗 A 嘅未來咯。咁所以呢個就係另一個回應所謂 autonomy 呢個反對基因編輯嘅論證嘅一個回應咁樣咯。咁除咗呢個，我再帶到另一個都幾常見嘅反對基因編輯嘅 point 啦，呢個叫做自我推翻 self defeating。個意思係咩呢？就係啱啱頭先嚴叔提到，或者我自己講嘅，我想個下一代高啲咁樣。但係個問題係，其實會變成一個軍備競賽咁啊，即係會變咗成件事冇咗意思啊。因為其實高係一個 comparative 嘅比較式嘅嘢嚟噶，即係我話編輯到去七尺咁樣。咁我就諗住我出赤仲唔入到 NBA， 仲唔打爆晒而家嗰啲中鋒咁樣啦。但點知原來基因編輯好流行啊，個個都八尺咁高嘅，即係打控球後衛，某個年代可能 NBA 控球後衛係打已經八尺㗎啦咁樣。咁我就以為自己基因編輯下一代出赤仲入唔到 NBA 打波咁樣，咁其實就會變咗冇意思。即係一個 最冇意思係即係高度雖然係 comparative 啊，但係同個籃板嘅高度唔係啊嘛，即係個個都高過籃板嚟搞到，咁變咗去下掉啲波。 我估到時個籃板會高好多嘅， 同埋甚至唔係講籃球，定係即係甚至講一般人嘅生活，高嘅人都可能吸引啲啊。但係其實係要有啲矮嘅人襯托嘅，呢個就係嗰個重點咯。 咁如果即係個問題就係冇曬矮嘅人，咁你高齡仲有咩意思咧？ 即係其中一套香港出名電影都係秋香之所以靚，係因為有其他嗰啲襯托第一下見普通料嚟啫咁樣。 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另一個好常見嘅反對基因編輯嘅理由。 就是、你令佢想高，反而係高唔到啊，因為個個都會高。 咁有咩回應咧？對呢、這個？ 你讲下 我就觉得 咩意思啊？嚟噶 冇啊？你 冇笨蛋？头先我讲笑，佢讲真喎，似乎 嗱，我就觉得其实啱啱讲呢种咧，系即系你都话啦，系一个 comparative 嘅 advantage 啊嘛，即系呢个优势系比较式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咁做，就冇咗个比较嘅意义啦。咁但系有另外一大类嘅增强，系佢本身系本身唔需要同人比较嘅，例如。智力提升，例如學習能力提升，咁你或者個身體強壯啲、健康啲，咁你呢啲係唔需要同人比較噶嘛？就算人哋健康過我唔緊要噶，我都係得益噶。個 即係個健康本身都有價值， 係啦，本身就有價值，唔需要透過比較嘅。咁同埋我 雖然可能有啲香港人會覺得智力係比較先有價值嘅，即係智力嘅為咗考試嘅可以，即係佢哋對智力嘅 intellectual 嘅 ability 係當成一個 comparative group 咯。但我估。即係如果你諗深一層，其實智力唔使人哋蠢，你本身聰明啲，你可以 enjoy 到個世界多啲嘢。依樣嘢本身 你遇到某啲人生問題，你容易啲解決到，已經一個價值嚟㗎啦。依個能力本身。 咁所以洪恩嘅回應應該就係基因編輯唔一定要帶嚟一啲 comparative 嘅嘢，有啲 absolute 嘅嘢都可以係改到咯。咁所以呢樣嘢都係有價值嘅。咁呢個我估就飛咗去啦，唔使再討論呢個 self-defeating 嘅論證。咁我覺得有一個最後，我覺得最這個真實我的立場少少嘅，就是我覺得基因編輯令我有卻步的地方，就是它不自然，或者另一個哲學家很出名啦 ，Michael Sandel 講過類似嘅嘢嘅，即係佢寫了一本書啦，又喺網上雜誌出了篇文，就是講不自然。咁我估一般人可能都 share 某種呢種直覺嘅，佢。話唔自然，雖然咁樣講好無聊啦，因為好多論證，即係譬如反對同性戀或者咩，都會用唔自然就好易 defeat 到啦。 即係先講一句好簡單，一就講呢個就係、是、一般嚟講唔自然唔係一個好嘅道德上反對一樣嘢嘅理由嚟嘅，因為事實上唔自然唔等於所有唔自然都係唔好嘅。事實上你做好多嘢唔自然㗎啦，有病你醫都唔自然啦，係嘛？某意思上嚟講， 點樣區分自然唔自然？ 我成日都係剪指甲、剪頭髮都唔自然㗎啦。 所以你 係啊，但係因為咁所以唔自然 道德理由嚟喎，咁原來 但係啦， 著衫都唔自然啦。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一般嚟讲，你觉得即系唔自然，好唔好一件事，但系唔喺上，唔系道德上值得反对嘅理由嚟嘅。 所以我接下来就要搞清楚 Sandel 想讲咩。所以唔自然唔系一个非常好嘅 label， 但系最方便起见，我用咗呢个咁嘅字啦。其实佢真正想讲咩咧？佢觉得咧，头先我哋讨论嗰啲嘢咧，即系例如自主性啊呢啲嘢，啲概念咧，即系洪恩啱啱讲。其實我哋已有嘅一啲 moral vocabulary 嚟嘅，即係我哋已有一啲道德嘅標準或者概念，然之後再用呢啲概念咧，笠落去基因編輯嗰度，睇下佢 work 唔 work， 合唔合乎道德。咁 Sandel overall 個問題就係覺得呢啲佢叫做一啲 liberal society 或者 democratic society 嘅一啲呢啲咁嘅道德詞匯咧，其實係處理唔到基因編輯嘅呢個問題嘅。佢覺得要翻去一啲 old school 啲嘅。道德思考入面就係、是、人究竟係啲咩嚟嘅呢？人同自然之間嘅關係係應該係點嘅呢？咁所以佢覺得呢啲問題呢係以前古代啲嘅哲學家好關心嘅，但係因為現代社會就成個自然世界就 disenchant 咗啦，跟住上帝又已死啦，之如此一系列嘅現代化之後呢，就抌晒呢啲問題，就係、是、思考自唔自主啊，有冇得到佢同意啊呢啲咁嘅嘢，咁佢就話咁樣唔得嘅。呢、这個問題一定要翻翻以前古代嗰啲同人同自然嘅呢啲思考上面。咁佢個 point 係咩咧？佢覺得啊，基因編輯最大嘅問題咧，係取消咗人嘅嗰個 givenness， 將 willingfulness 咧完全取代咗 givenness， 或者有時叫 giftedness 啊 ，giftedness 兩個講法都有應該。 佢個意思就係、是、其實人 humanity 咧，佢話人類文明咧，或者我哋而家人類社會 treasure 好多嘢咧。其實唔係完全係我哋自己努力嘅，其實有好多我哋而家有覺得有價值嘅嘢，或者我哋而家對人倫關係嘅理解咧，係建基於有啲嘢係我哋控制唔到嘅，有啲嘢係好似某個上天賦予俾我哋，咁所以佢都話呢度有啲宗教感啦，即係你唔一定信上帝嘅，唔一定信某個超越嘅神，但你係自然俾你嘅一啲嘢，咁其實呢啲嘢喺我哋嘅人類社會入面，雖然我哋已經好似 disenchant 咗個世界，但仲有佢嘅。意義喺度，佢舉咗有啲例子啦，例如頭先講父子或者母子之間，父母同子女之間嘅關係咁樣啦。佢話咧，其實父母嘅愛有幾咁偉大咧，其中一個面向就係佢願意接受個小朋友嘅一切天生嘅嘢。 即係我喺某集節目講家長嗰集咧，都有帶過呢個 point， 就係有個神學家佢咁講，就係、是、父母對子女嘅愛點解咁偉大？有兩個面向嘅，一個面向咧就係 transformative 嘅，就係我嘗試好似頭先想講，我嘗試俾最好嘅嘢個仔女，咁啊帶佢讀啲好嘅書啊，俾啲好嘅嘢食佢啊，俾啲好嘅營養佢啊等等啦。但另一方面，點解怪獸家長有問題啊？就因為佢冇咗另一個父母嘅愛嘅重要面向，就係、是、願意接受個細路仔就係咁。即係點解阿爸阿媽嘅愛係咁偉大？因為無條件，就係、是、你無論係生成點，佢都願意接受你。咁所以成 d 就攞呢個例子嚟說明，其實我哋人倫關係入面有啲嘢嘅價值係建基於嗰個 giftedness 嘅。如果冇曬 giftedness， 其實係冇，即係好似拎走咗人類社會入面一啲好重要價值。咁佢就話，其實呢種愛咧，父母嘅愛係呢兩面都係必須嘅。因為如果你諗下怪獸家長就淨係得轉化嗰面啦，但係如果另一方面就係乜都接受嘅，咁、哎、你係咁噶啦，我唔帶你讀書啦，我唔帶你食嘢，病咗自然噶嘛，咁我唔帶你睇醫生啦，咁都唔得嘅。咁所以佢會覺得其實呢種嗰種 natural gift 啊，或者呢種自然俾你嘅嘢，我哋唔能夠完全拎咗。佢覺得基因改造最基因編輯最恐怖係咩呢？佢話係一個 explosion of responsibility， 即係會變咗所有嘢咧都係人為嘅，所有嘢我哋都要負責嘅，就冇曬。 因為我哋揀噶嘛，即係我哋揀要啲咩 trait 俾個小朋友，就變咗冇咗自然天生俾佢 random 嗰面， 係 全部我哋選擇。而家有選擇咧，就意味住有責任咯。我要揀最好嘅俾小朋友，揀啱嘅俾個小朋友。咁時就變咗係一個所謂即係責任嘅爆炸性增長啦，就全部都係責任。 我講到最第二個例子啊，第二個例子係關於運動。我頭先講籃球，佢都夠類似嘅講法啦。講運動。即係運動，我哋覺得有價值啦。即係如果你即係當然有啲人會覺得冇價值啦。我唔理呢個當有價值先，個價值喺邊先？即係有啲講法就係、是、因為欣賞到嗰啲運動員嘅努力，咁當然係其中一面啦。但係另一方面，奧運或者嗰啲運動比賽之所以好睇，係天賦嘅展現啊嘛。就係、是、有啲人哇咁勁嘅，咁飛人嘅，咁超卓嘅。但係如果你諗下基因編輯通用嘅時候，冇噶，佢咁爆爆發咪鬥偏咯，即係會變咗運動，其實唔知道做乜。 即係我覺得要補一個少少嘅補充嘅就係、是，好多時候我哋覺得運動好似淨係歌頌嗰啲努力咁樣。 係啊， 但成日都有一個好嘅 point， 我覺得就話其實唔係，我哋好多時候歌頌嘅唔係真係努力， 係 excellence 咯，唔係真係淨係嗰個 striving， 係個 excellence 嗰個優秀嘅演出。所以有好多時候第一就係、是、咧，你欣賞努力之餘咧，你都要同時間欣賞另外一啲。球員啊，運動員啦，就啲球員係出咗名，佢係天分好咯，就天才，所以欣賞嗰種天分，即使佢唔係好練波都好勁，甚至最後欣賞呢兩者，即係運努力同埋天分嘅結合咯。你可以想象下，如果我同埋嗰啲勁人一樣咁努力，我同斯諾一樣咁勤力嘅， 如果啦， 又或者好似高比咁樣，每日四點鐘見到四點鐘嘅香港優美訓咁其實係即係咁嘅話，咁你會唔會讚賞我先？你唔會啊嘛。如果我打波係咁廢嘅話， 係、exactly. 嘛？所以個 point 係成日話讚賞佢哋 excellence 嘅時候咧，其實讚賞係咩咧？嗰時你欣賞努力 plus 嗰啲 giftedness 啊，嗰啲天分。咁於是呢個係我哋欣賞人之為嘅某個面向，而如果全部 game 編輯都容許嘅話咧，就冇咗呢個欣賞。 同埋佢仲有啲例子，即係咁食禁藥有咩問題咧？即係如果純粹係唔理天分嘅話，即係因為如果食禁藥，其中啲人就話因為唔 fair 咯，有啲人食，有啲唔食。咁你諗下，如果全個運動個個都食嘅狂食， 其實好 fair 嘅， 係好 fair 啊！咁但都係冇意思嘛，因為佢取消咗嗰個天分嗰種才華，上天俾你嗰種才華嘅展現。咁成啲 over 一個 point 就係咁啦，就係、是、game 編輯嘅恐怖位就係會拎走咗一啲我哋原本覺得有價值嘅嘢咯。 我有兩個好快疑問嘅，第一個就係、是如果話你要 appreciate 佢 given 嘅嘢嘅話，咁係咪連後天嘅教育都唔得咧？因為你都係改變緊佢先天嘅嘢啊嘛，同埋。再深一層次就係、是、咁醫，如果佢有一啲殘疾或者佢有啲疾病，咁你醫好佢嘅病，即係一啲做一啲 treatment， 咁係咪又唔得咧？因為你都係改變緊佢自然嘅嘢嘛。呢個係其中一個即刻有嘅問題。 我估呢個問題就係要點樣劃條界咯。即我當然，即佢都唔係完全話所有上天俾你嘅就係好，但我覺得佢 catch 咗一啲直覺嘅，就係、是、有啲上天俾我哋嘅嘢係我哋某啲價值嘅嘢嘅基礎嚟嘅。如果冇咗呢啲，其實就冇咗㗎。咁我哋下一節可以再討論多啲、那個。 因為又有個 given 嘅時間限制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討論下成周嘅呢個論證啊。 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最後嘅傾，咁我哋啱啱講緊 Michael Sandel 嘅一個論證啦。老師好似有啲嘢要回應一下喎。 係，即係啱啱其實朱文都講得很好好噶啦，就係話佢 盡咗力噶啦，老師讚上嚟， 多謝老師。 就係有但係嘅，不過永遠都 就係佢一個關鍵嘅概念，就係 giftedness 啊嘛。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幾重要嘅，就係咧佢可以同另一班哲學家咧做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嗰啲哲學家可能叫現代嘅哲學家啦，甚至當代啦。咁佢哋會覺得咧。自然呢其實有一種唔公義喺入面嘅。如果我哋自然而然咁俾啲人做一個生育啦，然之後有一啲人呢出世就有缺陷，有啲人就叻過其他人。咁就會有一種唔平等甚至唔公義嘅狀況喺入面。就係點解一生出嚟你咁靚仔我唔靚仔，或者你咁高我咁矮呢，咁樣咁係唔公平嘅，或者我靚仔但係冇頭髮。 咁樣 喎。咁樣 點解係啦，點解你咁靚仔呢專門。 或者點解 其實我媽做咗編輯啊，你唔知 道。點解佢咁靚仔冇頭髮，你有頭髮但係可能有其他方面啊。咁所以係一啲唔公平嘅嘢啦。但係啱啱 Sandel 個 point 呢就正正係話呢，你一出世其實有一啲限制或者有啲缺陷呢，先至能夠體現到一種好特別嘅愛，嗰種愛咧就係你接納佢嘅愛，特別喺一啲家長上面睇到啦。其實唔止家長，甚至社會都可以睇到。咁如果我哋一出世嘅人，每一個人都係哇好正啊，好完美，又靚仔又高，跟住接近係好好噶啦，已經好 decent 噶啦，完全冇任何瑕疵啊。咁我哋反而冇一個機會咧，去到體現嗰種所謂接納嘅愛。咁因此咧，就會嗰個價值咧就。似乎啦，喺實際上就會消失咗啦。 我自己有啲唔 comfortable with 呢一個諗法嘅，因為似乎我哋講緊個基因技術攞嚟幫我哋去生育下一代嘅時候，我哋似乎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着眼點就係對下一代嘅好處啊嘛，即係佢嘅 benefit， 佢嘅福祉啊嘛。咁但係而家似乎成兜呢個講法咧，好似轉移咗，去咗去睇啊，佢透過生仔呢樣嘢，透過去改變下一代呢樣嘢，睇唔睇現到佢父母嘅愛咧，或者點樣體現到邊一 part 咧？即係可能佢會唔會太多 transforming love， 但係太少 acceptance， 即係好或者佢用運動嘅比喻啦，即係你好似望住啲運動員，那個運動員佢如果你改強咗佢，係咪影響咗呢個運動比賽嘅性質，令到體現唔到佢價值咧？即係似乎個角度好似唔係由個下一代嘅。福祉要出發咁樣，即係好似變咗我哋大生育最重要嘅唔通唔係嗰個子女佢係咪真係有更加多嘅可能性，更加多嘅能力去實踐佢自己想做嘅嘢，而即係似乎而家變咗個重點去咗個父母可唔可以體現到佢。 我同意你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啦，即係成條雖然冇喺嗰篇文度咁樣講嘅，即因為成條同時之前係一啲社群主義嘅哲學家啦，咁呢集當然唔可以詳細講社群主義啦，但係。我覺得其實佢立場同佢社群主義立場應該有啲相關，即係佢會覺得某啲行為咧，你係要落喺嗰個社群嘅文化、嗰個社群嘅傳統、嗰個社群 endorse 緊啲咩價值去思考嗰件事咯，而唔係好 piecemeal 好似你咁樣就咁睇啊嗰個行為對下一代係點。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嘅立場係咁嘅，即係我覺得我會 weak Sandel weak 得弱啲嘅，就係佢至少提醒咗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基因編輯會帶嚟一個咁嘅效果，個後果係咩啊？就係、是、我哋而家呢個人類社群呢、這個 humanity endorse 緊嘅啲價值咧，係會如果有基因編輯好盛行嘅話咧，係會大幅度改變咗咯。即係我哋嘅文化，我哋個 mode setting 啊，係會改變咗啊。即係而唔係咁簡單，就係考慮啊，我究竟係咪要 consent 佢啊？我係咪self defeat 啊？即係我會覺得佢一個好嘅提醒咯。就是其實呢個 game 編輯睇落好似冇乜嘢，但係佢大幅度扭轉咗 humanity 原本覺得有價值嘅，可能變咗冇價值，或者我哋要重新 re-establish 過我哋而家嗰個價值嗰個 picture 咯。 但係個難題就係、是、我哋點解會覺得舊嗰套就係最好咧？即係當然你個講法就係、是，即係可能即係同社群主義嗰啲諗法相近，就係要喺個現存嘅社群度體現到某啲現存有嘅價值。你如果有個大幅度嘅改變，譬如舉個例，用喺 game 編輯，可能某啲舊有嘅價值就冇咗。譬如舉個例。個 acceptance 嘅嗰種愛咁啦， 運動啊， 係啊，或者係欣賞到嗰啲天分啊等等。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再問噶嘛，我永遠都可以問，所以我啲不滿嘅聽完成週之後就係、是，咁但係點解嗰樣嘢值得我哋欣賞先？即係你事實上人本身係咁啊，而家你有某一啲嘅優點，但係點解第一點解你要欣賞嗰啲嘢？第二就係點解唔會有啲機會改變之後啲更好嘅出到嚟咧？即係點解一定要同現存嗰啲比？可能現存嗰啲好嘢係冇咗啊，就唔俾有啲更加勁嘅好嘢後面出嚟咩咁樣？譬如我頭先老師個 point 可以再發展一下就係、是，喂，好多時候你會覺得而家我哋嗰啲我哋嘅幸福咧，係好受我哋基因決定嘅，即係唔係完全啦，當然，但係一定程度係啦。譬如我才智影響到我考試考幾多分，入唔入到 U， 跟住攞呢份咩工。 喂，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基因大抽獎決定過好多時候係 random 我哋叫，但係呢個基因大抽獎純 random 啊嘛。咁於是其實我都唔 deserve 去擁有我咁嘅基因嘅喎，係嘛？咁於是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有機會可以解決呢個問題，令到冇咗嗰個唔合理嘅嗰個基因大抽獎，令到啲唔合理嘅唔平等嘅話咧，會唔會有機會？雖然舊有嘅好多傳統嘅價值，譬如你欣賞嘅某啲天賦啊，舉例冇咗咁樣，但係會唔會有機會有啲新嘅，但係更加好嘅社會同埋社會價值出到嚟，而令我哋係有一個更加幸福嘅生活咧？咁呢個我覺得係成條俾唔到答案我咯。 所以我估嚴肅嘅質疑有兩點嘅，即係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是、係啊，係會扭轉咗以往嘅一啲價值嘅嘢。咁、你個問題就嚇，咁點解一定要跟以往嗰啲有價值嘅嘢？第二個部分就係、是、哦，就算係嗰啲有價值嘅係扭轉咗而且唔好嘅，但可能佢會帶嚟一啲更加好嘅優勢 outweigh 咗原本嘅。 尤其是佢原本講只不過係話舊有嘅某啲好冇咗啫，佢唔係話新增某啲唔好喎。呢個係 error 過噶嘛？ 係啊，呢個唔同喎，即係佢即係話，譬如嗰個 acceptance 嗰種愛冇咗，你冇咗某啲好嘢啫，但我哋肯定可以有啲新嘅好嘢出嚟嘛，譬如平等啲啦、公平啲啦、fair 啲啦。咁但係佢唔係增加咗某啲唔好嘛，佢即係某啲舊嘅好冇咗啫嘛。呢個係唔應該俾咁大比重佢咯，我覺得。 第二個問題難答啲嘅，第一個問題我覺得就真係牽涉到自由主義同埋社群主義兩派對於價值嘅理解咯。即係如果你係所謂現代嗰啲自由主義者，你咪會覺得嚇係、理性嘅，之餘可以建立啲價值。但係社群主義好強調就係、如果你離開咗個社群，就冇價值可言啊嘛。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你第一個問題牽涉到一啲最根本 的，即係要黐住原有嘅嗰個價值觀，你先可以講到價值咯。佢意思係 最根本嘅。咁我就覺得好，即係呢家答唔到咯。第二個問題就更加難啦，係比較嗰個問題。咁但係我估頭先你提到第二個問題嘅時候，你話其實可以換嚟一啲更好嘅嘢，其中就係啱啱李延伸老師個 point 啦，就係話其實可以改變咗而家個基因大抽獎嘅，令到更加公平啲、更加平等啲。但我估呢個就牽涉到一啲社會層面嘅嘢啦，開始。咁我估呢個又係牽涉到另一個好常見嘅一個反對基因編輯嘅理由啦。基因你係咪想講？ 即係你基因講下基因嘅問題。 我專門想講嗰個問題就係、是，因為其實你要做基因改造，你當然唔係免費㗎啦，亦都隨住技術日新月異，你要買到新嘅勁越嚟越勁嘅基因技術，你真係都要付出成本啦。咁而每次講到呢啲錢嘅問題咧，你始終避免唔到就係我哋個社會咧係有貧富懸殊嘅。即係有一個即係財政上面係大家唔係均等嘅，咁如果要大家去自己攞錢去為下一代去買基因編輯嘅技術，咁其實難免係一啲有資源嘅人佢一定係可以買得好啲嘅，一啲冇資源嘅人佢甚至佢未必可以做到基因改造添。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似乎佢有一個危機就係我諗都會好多人會擔心，咁佢會唔會加劇咗社會嘅貧富懸殊咧？因為而家我哋貧富懸殊雖然都有跨代嘅貧窮啦，即係可能你父母冇咁多資源俾你讀書，咁你或者你受教冇咁好，咁你出到嚟嘅生人生就冇咁好，而令到你俾下一代嘅資源又再少啲，而家已經有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有咗呢個基因改造技術，可能仲嚴重喎，因為之前你係可能父母俾冇咁有資源，所以你受有嘅資源教育資源少啲啫，但係而家係你啲基因差啲，而且你呢個基因差啲，你會傳俾下一代嘅。咁如果呢一樣嘢咁樣滾雪球落去嘅話，咁可能之後嗰個基因上面嗰個貧富差異係可以好大嘅。咁呢個問題我諗係好多人都會好擔心出現嘅情況。 我自己好簡單嘅諗法就係、是，即係我唔知道我有冇諗漏啦，即係我個好簡單嘅諗法就係、是，這個似乎唔係基因編輯或呢種技術本身內在嘅問題咯，而係本身嗰啲技術又好、財富又好係點分配嘅問題。即係你可以諗，即係事實上如果有呢個技術都好啦，只要佢一個合理嘅分配，甚至係好簡單人人都有嘅。舉個例，咁因為呢個擔心唔存在，即係可能有其他頭先嗰個擔心，頭先嗰個擔心照計唔存在噶嘛。所以會唔會唔係基因編輯嘅問題，而係本身個社會制度嘅問題？如果咁嘅時候，其實本身已經有問題啦。 係、同埋。其中一種最常見回應呢種社會啊平等嘅反對理由嘅一個方式，都係話咁其實所有新科技出嚟都一定係貴㗎啦，咁一定係會得有錢人先可以享受到嗰啲新嘅科技。咁但係如果你一開始就唔俾佢發展嗰啲科技，咁其實嗰樣嘢就唔會平咯，即係唔會慢慢變到係越嚟多人可以享受到。咁你開頭飛機都係㗎，咁你搭飛機以前可能好有錢先搭到嘅。咁一樣可以有類似嘅論斷嚇，咁、你淨得有錢人搭到咁咪一個 privilege 咯，咁應該唔俾佢咁樣做咯，咁樣咁但係我哋就知道就係而家會越嚟平，我哋大家即係有一定基礎經濟基礎都可以做到啦，搭到飛機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常見 嘗試回應基因編輯嗰個 social 嗰個問題咯。老師係咪？ 同埋我估最後都 point 一個 point 係好好嘅，就係、是、基因編輯呢個技術都係一種社會資源咯。咁其實可以睇翻你哋上幾集啦，可能萊爾斯嗰、那個其實佢提出嘅一啲分配嘅原則都可能關事，甚至係解釋到我哋有嘅一啲感覺喎。就係、是、我哋認為咧，喺節目開始嗰陣時講咗啦，就係、是、啲人一般都覺得攞嚟醫病咧係 OK， 攞嚟令到嗰個改良嗰、那個下一代嘅智商咧就冇咁 OK。嗰個原因就係在於可能就係關於萊爾斯個公義原則啦，就係、是、我哋咩為之一個公義嘅分配咧？我哋係要先關顧嗰啲最差嘅人，係啦，最差嘅嗰班人。咁最差嘅嗰班人就會唔會喺我哋心目中亦都係就係一開始就有缺陷嘅嗰一班人咧？一出世就咁，所以我哋本身對呢件事嘅嗰個態度咧，可能正正就係反映咗呢個咁嘅公義嘅原則。 呢度可以拉少少就係即係 Sandel 即係頭先個 point 啦 ，Sandel 有個類似嘅 point 嘅，就係佢話除咗影響到嗰個財富分配之後嗰、那個唔公義之外咧，有包括咗影響到可能令到你個社群瓦解嘅某個 sense， 因為佢話而家其實我哋咧，因為大家都今日唔知睇事，大家有個 risk 嘅，大家唔係好知好多嘢嘅，咁所以大家會有個 risk sharing， 即係分配嘅風險啊，即係 share 嘅風險，譬如買保險啦咁樣 share 咗佢，咁於是咧大家交税就其中一個原因啦，就係、是、譬如有咩事，大家可能公立嘅醫院呢啲好貴嘅病可能係，但係因為我哋一齊夾錢，有邊個你個社群出事就可以幫佢咁樣，咁但係如果係去到後尾，所有啲基因都係自己揀嘅話咧，就有機會我哋就會覺得喂，你自己揀嘅，你要自己孭翻飛啦，負翻責啦。於是就大家會唔肯同大家 share risk， 你揀個差啲咪自己孭飛咯。咁就機會令到冇咗個 solidarity 咯。 所以佢就係話，因為即我覺得佢呢個講法就 assume 咗，其實我哋而家個社群有 solidarity， 係因為我哋意識到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即係我關心弱勢，係因為我都知道我自己人生唔係完全由我嘅努力決定我而家享受到啲乜嘢嘛。咁我都知道其實佢都未必有錯嘅，而家嘅弱勢可能佢有啲嘢都係佢控制唔到嘅，所以我先會關心佢。咁如果而家係所有基因編輯係好盛行嘅，咁我都知道所有嘢係人哋揀嘅，咁條路你自己揀嘅，咁我就唔需要關心你啦， 唔好喊啦，係啦， 咁呢個就係 Sandel 另一個反對嘅理由咯。 好啦，咁我哋今日都講咗好多個唔同嘅支持同反對理由啦，咁大家可以諗定啦，因為呢件唔係一件咁遠嘅事，可能十年八年後咧就呢個可能，你做定唔做咧，你自己揀。Thank you.